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过的甜蜜是否还能继续，曾经一起取暖的外衣又在哪里，如果我们依然在一起，在黑的夜晚我也无需躲避，一段永远封存的记忆随风而去， 旋律又让我想起了你，在这无声黑夜里，倾听寂静躲进回忆，也不能够诉说忧郁，这街灯如此熟悉，握着暖暖的围巾，只是身边没了你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一瞬间就要窒息，散场了，我是哪个角色，说过了什么，有没有人会记得，情歌是呼气陪我唱和，真心却不懂你所谓爱情的规则，一阵轻柔的旋律又让我想起了你，这无声黑夜里，倾听寂静躲进回忆，也不能够诉说忧郁，这街灯如此熟悉，握着暖暖的围巾，只是身边没这冰冷的空气，一瞬间就要窒息，泪干了，留下爱的颜色，寂寞崩溃了，思念停住这一刻，爱情是苦涩，是最甜蜜的负荷，离开却是期盼

总有一些女人吝啬回心转意，心决定变了毫不犹豫。听过几个男人恋爱离奇遭遇，早知道如此当时何必。感情难得让谁轻松得意、再美的爱情都有一半努力一半运气、爱情竟然是个幼稚游戏，进化多数是荒唐言语，皆在有意无意总离题，感情从不愿意合理，他总是推翻所有你相信的每个逻辑，爱情像是掉了剧本的戏，你原来期望他会高潮迭起，突然间就演不下去。爱变成回忆，混合伤痛甜蜜，始终在心里偶尔想起，当爱是回忆，听歌成为秘密，每次面对都不容易。 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成了歌。 好吃烤面儿，油条香酥炭火，牛肉照片冒着香气，味道真不错。嘎嘣脆的麻花和最热吃的卤糕，卤煮火烧好吃，因为师傅有绝招。包子馅饼有荤素，糯米做的爱窝窝，西冷下蛋香喷喷的点心端上桌，家乡的味道忘不掉，把酸甜苦辣全都串串歌。 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

心疼。 穿梭的爱恋。 吹着清冷的街旁，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，走过的路，想过的事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